你好，我是胡峰。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沟通之痛，如何改变。沟通问题一直都是程序员的痛点。隔壁左耳听风专栏的陈浩以前在他的博客上写过一篇文章，叫《技术人员的发展之路》，里面提及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许你就会碰上一些复杂的人和事。这种情况下，他写道，这个时候再也不是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而是Call is cheap, talk is the matter. 这里的 talk 其实就是沟通。在工作中，你要是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很多沟通问题，比如跨团队开会时常发生的一些分歧和争论。沟通越发成为一件重要的事，至少和写代码同等重要。沟通清楚了，能让我们避免一些无谓的需求，少写不少无效的代码。然而现实中，沟通问题有时却被作为程序员的我们有意或无意的回避与忽略了。面对沟通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并做出一些改变呢？木讷与沉默，这两个名词似乎已变成了程序员的标签，他们形象地体现了程序员在沟通中的表现。在程序员的世界里，沟通的主要场景可能包括与产品经理沟通需求，与测试同学推销 bug, 与同行交流技术，给外行介绍系统，还有和同事分享工作与生活的趣事等等。然而，有些程序员在分享趣事时，与谈需求或技术时的表现大相径庭。刚才明明还是一个开朗幽默的小伙，突然就变得沉默不语了。沉默有时是因为不想说，特别在沟通需求时，有些程序员默默不言，但心里想着，与其扯那么多，倒不如给我省些时间写代码。然而，程序员写出的代码本应该是公司的资产，但现实中，代码这东西是同时带有资产和负债双属性的。需求没沟通清楚，写出来的代码即使没 bug, 将来也可能是负债，因为基于沟通不充分的需求，写出来的代码大部分都是负债大于资产属性的，这最后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不是自己还，就是别人来还。有些程序员可能会争辩道，与人沟通本来就不是我们所擅长的，再说了，我们也并不是因为热爱跟别人聊天才做软件开发这一行的。这个言论很有迷惑性，我早年一度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毕业去找工作那年，外企如日中天，所以我也去了当时心中很牛的 IBM 面试。面试过程中的大部分交谈过程和内容现在我都记不清了，但就有一个问题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面试经理问我，你是喜欢多些跟人打交道呢，还是跟电脑打交道？当时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喜欢跟电脑打交道，喜欢编程写代码，而且我自觉也不擅长和人打交道，然后我就被淘汰了。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当时的这类外企挂着招工程师的名义，实际需要的更多是具有技术背景和理解的售前技术支持，因而就需要所招之人能更多的和人沟通去解决问题，而不只是写代码解决问题。综合我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来看，即便你仅仅只喜欢写代码，那么和人的沟通能力也依然是你必须跨过去的门槛。计算机程序的结构与解释有云，程序写出来是给人看的，附带能在机器上运行。其实写代码本身也是一种沟通，一种书面沟通。沟通从来都是一个问题，书面沟通也同样困难。程序员最容易产生沟通争论的地方，沟通需求和沟通技术方案。在程序员的职业生涯路上，我们不可避免的会碰到和同事关于技术方案的争论。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千万不要让两个都自我感觉很牛的程序员去同时设计一个技术方案。假如不巧，你已经这么干了，并得到了两个不同的方案，那么记住，就别再犯下一个错，让他们拿各自的方案去 PK, 因为这样通常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更好的方案，但却很可能会得到两个更恼怒的程序员。既然分歧已经产生了，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该怎么解决呢？首先，以理服人，把握一个度，对事不对人，切勿意气用事。有些程序员之间的分歧点是非常诡异的， 这可能和程序员自身的洁癖、口味和偏好有关，比如大小写了，命名规则了，大括号要不要独立一行了，驼峰还是下划线了，踏步还是空格了，这些都能产生分歧。如果你是因为该怎么做某事或做某事的一些形式问题与他人产生分歧，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最好先确定分歧点是否值得你去拼命维护。这时你需要判断一下，技术的理在什么地方，这个理是你值得拼命坚守的底线不？用这个理能否说服对方吗？我所理解的技术的理包括先进性、可验证性和团队的匹配性、时效性、成本与收益。另外还有一些不合适的理，包括风格、口味、统一、政治等。不过有时候有理也不代表就能搞定分歧、达成一致，毕竟林子大了，不讲理的人也是有的，那么就需要换一种方式了。分歧进入用理都无法搞定时，那就是应了那句古词，剪不断理还乱，这时继续理下去不过都是互相耍混罢了。理是一个需要双方去客观认可的存在，而越理越乱则说明双方至少没有这种客观一致性的基础，那就找一个主观的人来做裁决吧。这个人通常就是公司所谓的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老司机了，并且双方也都是认可的，比如架构师之类的。但是这类主观裁决也不一定能保证让双方都满意，有时实力相当的技术人也容易产生类似文人相亲的状况，不过看在老司机的德面上也能勉强达成一致。老司机裁决最好站在他所认同的理这个客观存在上，这是最好的，不过这也取决于老司机的工作素养和价值观了。最差的状况就会走到以力服人这一步，特别在跨大部门的沟通中，技术方案无法达成一致，也没有一个跨两个部门的有德之人可以转圆化解，就会升级到这个地步。最后就是靠粗暴的权力来裁决，看双方部门的老大或老大的老大谁更有利或给力。一般来说，非关键利益之争实在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了。做出改变的第一步是要能认识到，否则改变不可能发生。程序员会认识到沟通很重要，有时甚至会比写代码更重要吗？著名的技术型问答网站 Stack Overflow 的两位创始人杰夫·阿特伍德和乔尔·斯波尔基斯都对此有正面的认识和见解。杰夫说，成为一名杰出的程序员其实跟写代码没有太大关系，做程序员确实需要一些技术能力，当然还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良好的沟通技巧。乔尔的观点是，勉强过得去的程序员跟杰出程序员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们掌握了多少种编程语言，也不在于他们谁更擅长 Python 或 Java， 真正关键的是他们能不能把他们的想法表达清楚。杰出的程序员通过说服别人来达成协作，通过清晰的注释和技术文档，他们让其他程序员能够读懂他们的代码，这也意味着其他程序员能够重用他们的代码，而不必重新写过，要不然他们代码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按照程序员解决技术问题的习惯，就是把一个大问题拆解为多个部分的小问题，那这里我们也对沟通做下拆解，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形式、风格。从内容上看，虽说你想沟通的本质是同一样东西或事情，但针对不同的人，你就需要准备不同的内容。比如同内行与外行谈同一个技术方案，内容就是不同的，这里就需要你发挥同理心和换位思考的能力。保罗·格雷厄姆曾在他的书《黑客与画家》中写道，判断一个程序员是否具备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看他怎样向没有技术背景的人解释技术问题。换位思考本质上就是沟通技巧中的一种。从形式上看，沟通其实不局限于面对面的谈话，面对面交谈是一种形式，书面写作又是另外一种形式，连写代码本身都是在和未来的自己或某个你尚未谋面的程序员沟通。程序员确实有很多都不擅长面对面的沟通形式，面对面沟通的场景是很复杂的，因为这种沟通中交流传递的载体不仅仅是言语本身，眼神、姿态、行为、语气、语调高低 甚至一种很虚幻的所谓气场，都在传递着各种不同的信息。而大部分人都不具备这种同时控制好这么多传递渠道的能力，也即我们通常说的缺乏控场能力。这里面隐含着对你其他能力的要求，比如临场应变、思维的活跃度与变化等。从风格上看，不同方式和场景的沟通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面对面沟通，有一对一的私下沟通，风格就可以更随性柔和些；也有一对多的场景，比如演讲、汇报和会议，风格就要正式一些。语言的风格可能就需要更清晰、准确和锐利一些。沟通之难就在于清晰地传递内容和观点。当你要向其他人详细解释某样东西的时候，你经常会惊讶地发现你有多无知，于是你不得不开始一个全新的探索过程。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会。一，你只需要尝试写点你自认为已经熟悉掌握的技术，并交给读者去阅读与评价。二，每过一段时间尝试去总结，然后给同事分享下你工作的核心内容，再观察同事们的反应和听取他们的反馈，你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了。所以沟通改变的第一步就是从考虑接收方开始的，看看接收方能吸收和理解多少，而非发送了多少。而沟通问题的三个方面，内容、方式与风格的考虑，都是为了让接收更方便和容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时候我们做不到就在于这一点。但现实并不要求程序员成为所谓的沟通达人，只是需要主动认识到身边的沟通问题，去进行理性和逻辑的分析、拆解，并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认识我们的本性开始，控制情绪，从而去规避无奈的争论，认识清楚沟通问题的本质是要方便接收、达成共识，保持换位思考和同理心，改变自会发生。关于沟通的各种形式，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擅长和偏好的方面，比如我就更擅长文字沟通，而不擅长一对一当面沟通。